你喜欢这首歌吗？喜欢这样的氛围吗？在这舒服的夜晚里，这里、那里，还有全世界的好朋友们，由中正之声 FM88.1 平安您好制作团队，在您睡前的两个小时里，继续的陪伴你们。我是制作团队的孟博，这是我的声音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 晚安，欢迎收听中正电台平安你好节目，我是多纳泰罗。今天晚上的主题是我与古典音乐的相遇。虽然我小时候就有学钢琴，但是我比较认真开始听古典音乐是从高中的时候开始。当时我们学校的管乐社要演奏柴可夫斯基的1812序曲，老师要求我们去找录音来听，没想到这就开启了我的版本收集之路。这首曲子我真是越听越喜欢，于是我就慢慢存钱，把看得到的1812年序曲的所有版本都买了下来。而这首1812年序曲呢，长度大概只有15分钟，最多不会超过20分钟，所以 CD 里面还会有很多其他的空间放其他首的曲子。我对这些陌生的曲子非常好奇，因为如果我会喜欢1812年序曲，那么我也会同样的喜欢这些其他的曲子吗？虽然不是很有系统，但是我就是利用这样的方式来认识新的曲目。透过这样的方式，我也因此而认识了许多小作曲家的小作品。他们在音乐的历史上或许不是很重要，在名气上也不是那么的响亮，但是他们一样能够打动人心。我有一段时间非常着迷于收集贝多芬的最后一首钢琴奏鸣曲。我买过一张唱片，是由米开兰杰里这个意大利的钢琴家所演奏的。在同一张 CD 里面还有史卡拉蒂以及一个小作曲家叫做 Galuppi 一个小作曲家的钢琴奏鸣曲。这个作曲家到现在仍然不是很有名气，但是这首曲子仍然非常的可爱。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看这首 Galuppi 所做的钢琴奏鸣曲。 是不是很可爱的一首曲子呢？这是一位叫做高路比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作曲家所写的曲子。与这首可爱的小曲子相遇之后，每当我到唱片行，我都会特别注意 G 开头的柜位是否也有高路比吉他的录音。经过了蛮长一段时间的注意之后，我才又看到了高路比的作品被录音成 CD。这个作品是一首经文歌，Motet 经文歌呢是文艺复兴时期很常见的一种曲式，它通常就是以圣经的内容或是以赞美上帝的内容入词，然后以拉丁文的方式唱出来。那我们现在就来听听这一首《主啊，我要承认你是我的主》。 学校实习无线广播电台。 没有烟抽的日子，没有烟抽的日子。 哎，没有烟喽，喏，这根烟给你啊。 没有啦，我在戒烟，还不是我女朋友说我在抽烟，她就要跟我分手。 哇，用不着这样吧？ 她是不希望我抽烟伤害自己，而她也不会被二手烟伤害。 对耶，我真是糟糕，都没有想过周遭其他人的感受。 各位抽烟的朋友，你知道吗？二手烟对别人身体健康造成的伤害，远比自我来的还要严重。 当您掏出烟的时候，请想想身边的人，为自己的健康把关，也为他们的身体着想。 那刚刚呢，我们有提到贝多芬的最后一首奏鸣曲。那我觉得贝多芬的后期作品呢，包括他的钢琴奏鸣曲还有弦乐四重奏呢， 是一种非常特别的存在。怎么说它是一种特别的存在呢？因为贝多芬自从中年开始渐渐失去听力之后，他的作品方式就开始改变了。这些作品对于刚接触的人来说或许不是很悦耳，但是听久了就可以发现它可以表现贝多芬当时的心理状态。听着这些曲子，好像就可以感受到贝多芬对于生命意义的追寻和怀疑。贝多芬的这种强调个人心理状态的作品，影响到后来西方音乐的发展，甚至和20世纪初的存在主义哲学，这种强调以人为本心理状态的哲学产生共鸣。现在我们就来听听看贝多芬的第31号钢琴奏鸣曲的副歌。我们可以听到这首曲子一开始是非常有秩序的，然后渐渐出现了像命运来敲门般的低音主题，在副歌的多声部不断的交织之下越来越混乱，然后戛然而止，出现了一个微弱渺小敏感的声音，那个就好像是潜藏在平日忙碌生活之下茫然而不知所措的生命。然后副歌又再度开始，但是我们听到这个生命与副歌融合在一起，变得越来越坚强，最后终于用完全光明的方式结束整首曲子，真是振奋人心。 直觉得音乐是可以帮助一个人的内在产生力量的。每当我感到痛苦的时候，我总会在内心唱这些曲子，它们可以减轻痛苦，让我更能够撑过去。我记得当我刚入伍受训兵训练的时候，我内心在唱的就是巴哈的小提琴无伴奏组曲。这首第三号组曲 Partita 是一首非常受欢迎的曲子，不但版本很多，还有很多人用其他的乐器来演奏，像是吉他、斑鸠琴、鲁特琴、钢琴，还有双簧管。现在我们就来听听看由双簧管所演奏的版本。 我是林学姐，给你好音乐。

恋爱的时候你会想要听什么呢？有很多作曲家在恋爱的时候特别有灵感，很多作品也都是在恋爱的时候所写下来的。在作曲家恋爱的时候所写下来的曲子似乎也都特别甜蜜而美丽。肖邦的两首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都是他在谈恋爱的时候所写的，这两首第二乐章都是带有夜曲的形式，听起来都非常的温柔优美。后来我发现了孟德尔颂的钢琴协奏曲，钢琴协奏曲在孟德尔颂所有的作品之中算是比较没有名气的，他比较有名气的作品是交响曲、合唱曲还有神剧，但是这两首钢琴奏鸣曲如梦似幻，让人听了之后有谈恋爱的感觉。这两首钢琴奏鸣曲陪伴我走过失恋那段最痛苦的时光。我们就来听听看孟德尔颂第一号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。 是不是像做了一场美梦一样呢？每次我听这首孟德尔颂的第一号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，我都希望这首曲子可以永远不要结束，这样我就可以永远留在那样的美丽之中。有的时候我也会在电影之中发现熟悉的曲子，有些电影单纯只是把它当作背景音乐或者是效果用的音乐，而另外一些电影却可以赋予这些曲子特别的意义。当曲子被赋予意义之后，它的内涵就变得更丰富了。在日本导演岩井俊二的电影《青春电幻物语》里面，他就加了许多德布西的元素，包括德布西小孩子的名字、德布西的曲子、德布西太太的名字等等。德布西为钢琴所写的《阿拉贝斯克》就成了这部电影女主角的主题曲。每当我在别的地方听到这首曲子，我总会想起这部电影和这个女主角。有趣的是，有一天我发现一个专门将古典音乐改编成爵士乐的团体，贾克·路西耶三重奏也有演奏这首曲子。原本听起来带着淡淡忧伤的曲子，在他们的诠释之下，竟然又有了完全另外一种感觉。像这样有越来越多的故事跟同一首曲子产生连结，有越来越多的内涵加在他身上，真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。虽然这也是象征跟符号的可怕之处，我们就来听听看由贾克·路西耶三重奏所演奏的德布西的《阿拉贝斯克》。